D100 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聽到 電腦上網去D100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 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Music 之後選擇News 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00 網絡收音機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http://live.d100.net 斜洞1.m3u 敢聽到 如果你是PCCWI用戶 可以在iP平板上用D100App收聽 D100講真話 行公義好憐憫 怎麼都聽到 還有自己有熟腦 D100自己有 慶爆一周年 大會演 爆啊爆啊爆 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大會演喂顏聯舞快點買票12月28日星期六晚上7點半顏聯舞霎時衝動keep on聲音音樂會表演嘉賓陳潔麗還有怪獸直播室龍鳳大茶樓餵食麻辣酥人間感言恩典時刻快點買票啦我傻姐會表演我傻豬衣舞爆啊爆啊爆杜汶蔚羅敏莊好有感覺音樂會 D100慶爆一周年我是Ada杜汶蔚12月19日星期日一場下午2點半 電話購票可以登入CityLine.com 打23個1-531-3 有關節目查詢熱線可以辦公時間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D100.net D100.net查詢詳情 快點撲飛吧爆啊爆啊爆啊 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12月28號、29號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仲藝館主辦單位 川貝紅蘿蔔海底椰鱷魚肉漏了兩樣東西你剛才沒有花果我現在站起鱷魚肉豬戰丟下去還有鱷魚肉鱷魚肉整台女生退後三步整整嚇到瘋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至五點D100自己有台餵食麻辣素餵食鬼賣鬼了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對老人家要照顧老人家對於變遷的擔憂我不會不明白這裡是鄰近古洞鐵路站所以不得不搬有些像我們今天的司法制度底下我們的陪審團的運作大家知道陪審團推庭商議然後他將結果告訴法官知 但是就不會將理由講給法官，講給法庭知。希望能夠為市民服務，如果當市民有意見或者對我們表示失望的時候，我們都會檢討的。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 鄭兼瀚、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 啊，林伯 真是歧视，真是一个我们网上向全球试播的一个节目，我们就说没什么广告，但我们居然去到8点15分才开麦。喂，人家商业电台一台新节目， 你 早过我们开声。 你跟我说，你作为贵为台长， 现在是讲大班听，他听紧了， 我在这里，你要我怎么回应你呢？不过不如盡快快馬加鞭趕上人家就好了。8點16分都嚟緊啦，你回歸之後，陳志雲就而家就喺度開緊麥啦。志雲飯局嘅晴朗的一天就 早餐版， 吔飯吔飯再吔飯。我覺得呢，他就一定是即有兩個招數啦，林伯，我相信你都可以評論一下我這個看法對不對，或者即有沒有可能。第一，很明顯他就一定是娛樂化的啦，將他娛樂的焦點，不過呢就算政治娛樂化呢都很容易，你知道看看東方、太陽、蘋果這些主流報章， 很多媒體都是這樣做的， 已經將政治娛樂化了。第二呢，就當然找政治的重量級人物，哇，不斷來坐在這裡，建制派曬冷，搞到你黃昏的節目呢就被比下去，日日夜夜的新聞呢都是招到陳志雲訪問梁振英、林鄭月娥，這個高永文，是啦，咁呢就嚟去即係轟炸呢個，將呢個商台成為第一打手，咁呢我相信就是李慧玲，不過我估計你怎麼看李慧玲呢？你覺得李慧玲會不會知難而退呢？還是緊守崗位？ 我只可以複述她的說話，就說她會堅持到最後一天嘛。 我相信，我雖然對她完全不認識，即我對她是純粹她訪問我的理解，她給我的印象她一定會堅持到最後一刻，而且呢會繼續堅持。 不要說別人這麼多節目，說我們這些人正在聽我們的節目嘛， 那我們就要講講現在的傳媒的走勢嘛，所以我們的即坐在本來中間的今天的節目主持人都要留心聽這個對台敵台現在在做什麼你都知道了。不過呢，趁你在這裡好啊，我覺得今天我們可以開始提，就是當然就是明晚即是無線的。 不要說明晚之前，我覺得有件新聞一定要說的。 好，那你想， 我覺得呢今天一個話題，就是我覺得是看一些聽眾有沒有興趣談的，就是喂，簡直是人不如野豬啊，真的。 人不如野豬。 喂，差人呢就走去呢，走去是說這個彪叔是吧，西貢彪叔就約束。 是。 喂，大佬，黃之鋒在廣播上示威， 是。 還有他的友好居然呢有女警可以跟一個女示威的女同學說，你不要非禮男警。喂，這是什麼世界呢？真的 是。我想即 所作何事呢？警察真的啊， 在示威區或者在示威的情況呢，有人說叫非禮呢，在我們的政圈中人呢，警方用這個這樣的伎倆都不是第一次。建制派就說泛民非禮，泛民又說建制派非禮，女警又說給這個示威者非禮，現在男警就 給，真的離 譜。這個突顯呢，男女是平等的， 就 不過呢，即我又覺得即有女警或者有男警是因為非禮而將一些示威者拘留，然後再說就說喂，這個都是一場誤會呢，上次即在這個 喂，不見到黑影了一場誤會， 這些就一直都是用一場誤會呢來去阻撓了你，阻攔了你在最危險，警方認為最危險的時候就令到示威者不在場，即直情用理由找不到其他理由了，於是乎呢就說現在今天就說非禮，你會不會找一天弄包白色的粉末，哇，你說 插裝， 大佬插裝，跟住話你藏毒，跟住啊對唔住，原來唔係，原來啲面粉， 原來嗰啲係咯， 咁樣咧， 嗰啲白粉，白粉原來係嗰啲我哋喺白色黑白嗰啲白粉啊，真係 無所不用其極啦，你會見到即係廿個學，即係學民思潮就要面對成近百啊幾多個啊，成200個啊，百幾200個啊，定半，即係總之近。 超乎我們認為想像的警力來招呼一班手無寸鐵的學生。我現在同意，成龍說得對，中國人一定要管。我去完夏威夷在Honolulu的沙灘漫步，挺輕鬆的，輕鬆一下。 然後有朋友招呼我，不如今天一天遊，揸車。我在整個這麼多日的旅遊中見不到有警車、見不到警察巡街。糟了，他車我去唐人街，立刻就見到。即是告訴我這裡有一間警署。在唐人街裡面很短，全後左右全部佈滿警車。我就說，為什麼這麼特別保護華人的社區呢？ 他說是對的，他說這裏事實上發生很多事，地下賭檔多了，黃賭毒似乎都在唐人街附近各大城市都是這樣的想法，這個都是不幸，不過我們就不會對號入座了。你講完這件事，我都很想請教你作為電視中人這麼久，街市你這個經驗又這麼多， 你走了之後我想這些新聞一直你都不知道追不追得上阿叻說的話，我想你就知道，我覺得他真是貴硬，兩三點你認為他貴硬，剩下兩三點真是不容易，不是，我覺得要三折以下他就要貴了，十米他現在說剩下，如果 衰硬剩下兩至三點才貴，但我估計好像最初不是這樣說的，他一開始都是這樣，他不是說跌兩三點，他是直到跌剩兩三點他就貴回家。那三百萬呢？現在有屈無線給，我覺得有一個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就是財經報紙要去問一問，原來一個藝員 一個一年一個合一個show的合約的藝員可以代表一間上市公司隨意拿錢出來的嗎？這個就是這個阿叻，你說得對，如果剩下兩三點，今天演藝學院的電視製作部門學術的主任，這個叫舒淇，你認識吧，這個是學者舒淇，不是演員舒淇， 他都是導演來的，但寫法是一樣的，都是那個旗，我今天看到舒淇的名字一模一樣，好像演員那個是三點水，他是玉字邊，王字，即是玉字邊，那是男人來的嘛，而且不是女人來的，他就說根本我們確實阿叻這類人我們無需要說，這個人根本這些小人無需跟他再跟提他，現在敵人就是 特區政府這個開放電費電視牌照這個政策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無謂拘泥於這個小人所講的點。他就說如果30點跌正去到12、3點就已經成功了，你覺得有沒有機會跌到12、3點？我覺得情況有可能不是容易，但是有機會， 就是那800個秘訪者的家裡有機的，就說我要帶爸媽出去吃飯，就無謂讓他留在家，對著電視機不開機，不是很好，可以去別的台，最糟糕就沒得看，別的台想看什麼，不如出街吃飯，如果是這麼有孝心的，上網給他看，或者用錄影機拍影碟拍下去。今天我看到一段新聞，他說是弟弟所有人一家四口， 年輕的就是上網煲碟或者上網看東西，老的那些是對著電視，但是偶爾電視都根本沒人看，可能爸爸都忙，睄過來看你看什麼，你在煲什麼，但電視都照開，不過這個慣性，這個可能人真的很害怕那個叫孤寂，習慣性回家 當然我更希望你開D100來陪伴你 有些人開了電視機就是陪著自己 所以我們唯有現在剩下的48小時都不夠 剩下30個小時左右明晚就是台慶用盡百寶這八百個 慈基者有些當然是無線的忠實死硬粉絲建制派粉絲兼且你知道梁振英專門在這幾天前用慈善的籌款應該是被人踢爆特首和阿叻或聯誼 用什麼聯誼你知不知用好像那些保良不是保良局是公益金借公益金的慈善在行政長官的禮賓府宴請120個嘉賓竟然阿叻這些人就擦鞋擦政 有機會跟梁振英近距離接觸這些就是被人看到這些就是梁振英用公帑來招呼這些為你名羅開道的糧粉為他們在所謂TVB的台慶和之前出盡法寶挑釁香港人 我相信明天拭目以待你猜到多少點你猜收視二十多點二十多點就少一點有個二字都是失敗的我們這個息機的台慶你能夠跌到一點點你能夠去到少個十點呢 但他有去年就是32點你當他是所以我覺得你要斬10點是挺難的我從香港左中右的支持者的分佈大家要明白雖然我們不是挑戰統計學當然有些人始終說這麼少的機頂機盒就可以代表700多萬的市民當然可能是有個漏弊在但是 現在即使你有超過100萬人決意那晚不看無線電視的台慶節目 但是你要在這麼巧在那個樣本的有這個紀錄儀的家庭這樣才能夠反映到我這樣看林伯我從兩個觀點來去推測明天 你說32點我就用32點來去作為推測它跌的跌一定跌的了我們相信從星期六早上剛才你說學民思潮去惠良振英梁振英就進去港台見那百多人由港大抽樣出來那裡的發問裡面有很多都是問政治很少問民生 過一批人我相信一定過去可能真的完全沒有投過泛民甚至可能沒有投過票是政治冷感但是政治上現在香港人已經去到水深火熱有很多過去10年沒有上過街都因為香港電視這個問題而上街了所以息機賀台慶已經去到登堂入室去到茶餘飯後有很多人看完無線可能都覺得哎呀真是看無可看見到劇目 法律的法院不像法院法庭不像法庭手術室不像手術室接著陳浩說做皇帝都說朕要檢查這個檢查字都能出街那些人就大佬我真的頂無線不順每個都說息機好我就跟兒子出街不看他那800個裡面我覺得 是有一部份我認為超過一半有這樣的傾向真是食機這樣的話我覺得我用一半我希望能夠去到15、16點 我希望成功的，如果你問我，我覺得20.0都算成功的了，不要拉到那麼高。 对老人家要照顾，老人家对于变迁的担忧，我不会不明白的。这里是邻近古洞铁路站，所以不得不搬。有些在我们今日的司法制度底下，我们的陪审团的运作，大家知道陪审团推庭商议，然后他将结果讲给法官知，但是不会将理由讲给法官，将讲给法庭知的。 希望能够为市民服务，如果当市民有意见或者对我们表示失望的时候，我们都会检讨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8:37，你的雙井柏林，唉，真是雙井柏林，那是東柏林的西柏林，所以我叫你坐中間，你變成中柏林了，是吧？雙井，剛才的字是你在中間，雙井圍著你，不過現在你變成單井，另外那個單井 就一直在默默聽，還有監督的工作，這個敵台，他不是說敵台的，通常不是說敵台，難道說有台嗎？他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敵台，他都不上下。喂，今晚我覺得這個梁振英的陪審員論，狗屁不通， 我覺得是真的要公民教育。 在一個法庭的審訊裡面，被告和提控的檢控官 要將證據提出來，亦都給機會有機會辯護。我們香港市民何時，就算坐在法庭聽審，我何時聽過這些？不是，你和大班經過28天的對謝偉俊的案件，民事訴訟唯一的 只有誹謗案是可以有選擇地用陪審員的制度，你就知道陪審員的制度重點就是普通法底下希望能夠找一些普通的市民，普羅大眾，就像抽樣一樣，抽一些男 抽一些女、抽一些老、抽一些年紀、不同的職業背景、抽一些專業、抽一些基層、抽一些有錢一點、抽一些沒那麼有錢，來作為對整個聆訊，由這些我們叫peer，就是外界全人類的縮影， 社會的縮影，不是全人類，是這個社會的縮影，來作為一個判斷，但是是由法官引導陪審團，這個很重要，這個概念就是由法官怎樣根據法律，所以你經常都看到，雖然香港就有很多這些法庭 或者法律的片集就你就不要相信了，當然不要相信了，但是網上已經選了有20套在美國很國際上很出色的法律的影片給大家欣賞，你經常都會看到這些片，都會說法官就說大律大狀，你這個問題有人道性，陪審員你們無需理會，是吧？ 法官坐在中間不只是做求證那麼簡單，他是會引導陪審員哪些聽得、哪些不聽得、哪些用得、哪些不好用，然後退庭審議，爭論一大輪，作出了裁決之後，就由法官寫這個 judgment 寫這個判詞提出種種的理由來去對陪審員這個決定作出一個叫做普通法底下的案例這些很重要的你CY亮說些不說些懂些不懂些接著用陪審員不會講理由 陪審員行政會議其實最重要陪審員你當為行政會議成員是陪審員第一這個比喻都是不倫的第二現在我們講的是特區政府整體作出這個裁決究竟的理據和政策你怎樣行這個是跟司法制度底下由陪審員作決定由法官寫理據呢 請你不要忽略了理據這個最重要的觀點你一直盲不講理政府盲不講理特首盲不講理行政會議用保密法系我現在不是叫你林鄭月娥講什麼我不是說林煥光講什麼我不是叫你逐字紀錄講出來給我們知道不過我要告訴我們特區政府你怎樣 能夠得到結論就是三個牌法兩個牌究竟你的政策以後怎樣去行使我們就要知道這是特首的責任但是今天很多報章都在諷刺梁振英當時他都是在董建華曾蔭權年代的首席陪審員的團員接著他也說了很多次 違背了行政會議裏面的保密守則 接著搞到2011年7月有一次的立法會的答問大會 曾蔭權都要開腔不點名地批評就說你有人都為自己的政治的出位抽抽水那就是在說他在說哪兩個話題他常常都是跟這個是 政府在行政會談的保密制之下那些政策唱反調當年第一就是最低工資最低工資他講了好幾次這個人換言之有些事跟政府唱反調曾蔭權不點名批評這個首席陪審員當日也是這樣其實呢 其實真是歷史不斷重演一個梁振英當時的首席陪審員是這樣現在這個林煥光又被人督爆又是你當年在對梁錦松在這個賣車事件的時候你又未告訴官員和非官守的議員的時候你又匆匆然後原來行會裏面林煥光就你都單聲給我們聽 你咁樣講係唔得㗎喎。咁而家呢有啲有心人呢,我相信呢個就非葉劉淑儀莫淑㗎。就話喂,你當年林煥光嘅咁樣質啊,呢個梁錦松,係咪?咁早晨啊,大班,你首席主持係我哋播室啊。唔係,佢而家呢做緊呢個督導員。 交通督導員我都說你了林伯我叫你坐在中間我知道他是喜歡打右翼我是喜歡左翼你是最好的了雙井柏林就是這樣拍到你左一邊右一邊早上大班 你可不可以繼續說第一幕歧視才行大哥你又要我們動又要我們動又畫面都看到只是拍著你所以又不醒目怎麼做視像視像有個好處就是拍著你我就可以在這裡打林毓華兩個人都可以有聲音打人可以沒有聲音真的就像陳志雲那樣沒有聲狗你可不可以講講剛才你的得著呢 沒有啊他說一針見血本來雷霆881以前最早期我忘記了真理必勝正義長存雷霆881又不知什麼最近就是和而不留和而不合 很多外語不敏，你不要改人，先說人家正經的，你喜歡改什麼都可以，一語中的，我聽了半個小時，我就不知道看到一語，就不知道中了什麼的。第二件事就是這個 他就說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大哥現在李小龍上身嗎？東亞病夫這個名詞，他為什麼無端端說東亞病夫呢？不知道，這傢伙傻的嘛。我今早就特地用了半個小時去聽聽究竟陳志雲有什麼那麼厲害。第一就是說 我們就接他這個爛攤子，當年商台這個所謂醒神節目，當年應該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贏不到，當年就 陳志雲做的show根本完全沒有任何影響力，但正話終於想到一件事，剛剛離開政府，主持這個叫做醒神的時事節目，那不是醒神，不是一個時事節目，是一個綜合性節目，當年的主持人包括有盧業美 李碧森、楊振耀，我都做過一段時間，他走了之後我都做過一段時間，就不是怎樣做的，還有高老尖，他們每天打電話給我，就用我在電話講十分鐘。所以陳志雲白頭宮女說當年還以為很厲害，他說他記得當年他講的話，曾經包括批評政府的教育政策， 引起政府很大迴響，政務官打電話給他，就說你需不需要覺得這麼過分，後來連政務官的名字都爆出來，就說任關佩英，大哥你需不需要這樣，你明明是搜索孤牆，我現在學的很多四字詞，好像做志雲飯局，搜索孤牆才找到一些，我都不知道在哪裡找籠底找回這些資料出來， 又要爆人家叫任關佩英，因為他們不怕得罪權貴，他們會，但是我報了報道，剛才我聽到他現在在說陪審員，剛剛訪問完，接著批評梁振英你都不是 你沒有備而來的，你沒理由突然間那腦這樣想的，那麼厲害，沒話好說，他夠膽說無線電視嗎？他夠膽說這個發牌嗎？他今天最厲害的了，已經叫省招牌，找個梁振英說一下，還是這樣以，但一樣東西，各位聽眾，其實你們可以現在轉去聽白白，我沒所謂的，因為你聽一下之後就知道那個人怎麼折墮法，這個人怎麼說呢？ 他說他不會得罪權貴，但同時也敢跟群眾相反的說話，他說他不怕的，就是跟周庸沒有分別，反佔中也是的，跟群眾作對，即是準備鋪定路，鋪定講定先，所以其實我為什麼要用這些時間聽呢，第一就是說 當年我和林毓華被人封咪之後，我不知道林毓華有沒有感受，我一直都沒有跟他談過這個問題。當年他一做這個叫做《在晴朗的一天出發》那首主題曲，其實音樂真的可以令人勾起很多回憶，我每次聽到那首歌那首主題曲， 我停一停你，誰選擇的？誰選擇的？ 可能是盧浩榮的因為盧浩榮在那裡捉了人我們走了我們兩個講晴朗的一天天一般來說主題曲我想說風波裡這個風波裡這個是葉康楊介葉康楊親自炮製由盧浩榮親自錄音但問題是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第一個監製都是盧浩榮 其實我們要請個入來訪問一下他可不可以監製請盧浩榮入來即是錄完音之後我以視像訪問都可以的請他入來直接加張椅子加張筷子有什麼問題我這裡有這麼多筷子有五隻筷子當年其實聽到音樂心是很不安樂很不舒服因為你服務了一個機構做了十年風波的茶杯還有一個成功突然間有一個節目叫做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我們可以電話訪問他的不用視像的他坐在這裡就行了叫盧浩榮我們問一下他的製作過程這些當年是重金禮聘一些很有創意的人去接過節目施南新張楚勇是不是第一個 施南生第一個接著張楚勇和張楚勇合作這些其實盧浩榮最清楚因為他是監製所以一定要找盧浩榮講一下陳年舊事講一下事實的東西不需要你盧浩榮不用擔心我們不需要你批評節目訪問一下製作花絮幕後的東西請盧浩榮坐在麥克風那裡講坐在外面不用進來問題就是你聽了這個音樂是勾起很多不愉快的回憶大家離開商台的時候是被封麥克風直到李慧玲出現在這個李慧玲是第幾代的很多代跟著有王我們這裡有個離開了我們的節目主持人黃偉文都做了四年黃永現在在樓下 在做的楊振耀都做過這個節目不過李慧玲也是由左右大國轉上去去年五月左右選舉的時候因為她跟唐英年比較熟悉所以陳志雲當年叫她轉做早上組 就這麼簡單以為給她一個好位置她上去是吧好了 我們可以訪問盧浩榮當年的監製盧浩榮我們知道盧浩榮是一個謙謙君子他跟陳志雲也有些相似不過人家好很多講他謙虛那邊盧浩榮就是一個幕後工作人員專業人士他先是幕前的他好像做過醒神的都訪問一下他盧浩榮早晨 早晨大班你有沒有做過醒神的沒有但當時我記得你是不是做監製的醒神都不是你做的節目叫什麼名字香港早晨不是那時早期因為你說那段時間應該就是香港這分鐘那類節目即是叫香港這分鐘即是那個節目幾點鐘到幾點鐘做 那個節目是插進所有節目你插進去醒神那裡都是另一個獨立的節目跟醒神無關當時應該是說楊振耀、李碧森那個時代其實醒神你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現在陳志雲說他在93年做過 其實那個年代曾經入了商台一段時間但都是很快很短的時間就離開了當然啦誰坐總經理的位置都坐不亂的他是在93年離開政府作為一個政務官加入了商台做總經理的接著他都有做這個醒神節目當年的醒神你記不記得誰做監製的是不是你 不是,是葉劍卿做的應該是吧? 葉劍卿是台長來的 葉劍卿是當時的台長,就不會做監製的 那誰做監製呢? 那個都是講時事的節目，當然跟現在我們廣義認識的或者理解的論證節目就差遠了，那時就不會像現在那麼激，或者其後你加了電台做了論證之後 就改變了整個作風，以前的論證節目其實都是講時事，那不是論證節目，是一個時事，用那天的報紙都會講的，就是好像現在那些頭條、報紙報導，其實有少少似新聞天地， 就包羅萬有，但不是一個封煙節目，他們都會有一些個人的評論，不過當然講過那個激烈程度、深入程度，就 跟現在沒得比的了，主要不是一個封煙節目，不像周星馳講台的手勢，打出去就找我們這些人，因為我也做了一輪，你記得吧，就打電話進來的時候找趙瑞慶，我就有打十分鐘入來，這些因素加入了，接著到九五年之都不行了，不夠港台制了，就找了我和林毓華進來，就找了你做金牌監製，我想問一下九五年當時港台是做九十年代是誰做主持，我不太記得，大家記不記得？ 當年應該是吳明林，吳明林做的，應該是吳明林，吳明林和李錦雄會不會是？不是李錦雄，他有一段時間兩個，不是李錦雄未做的，九十年代應該，誰啊？現在去了七龍基那個，李聯輝，李聯輝做的，九十年代是李聯輝做的，你問我最清楚，李聯輝做的。 老闆，想問一下你,當時我們離開了那些驅蝗儀,不要說了,你成為風波裡的茶杯金牌監製,連續了十年,我想問一下你,你有機會穿越十年,其實這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是零,我們我風咪是零四年五月,是幾月開始的,你記不記得?大概,應該是九月份左右的。 即是炒了那些人，因為這個節目都要籌備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我遲了你離開，我大概八月上緊的時候，接著就找蔡東雄和梁文道頂上，不是兩位，現在訪問緊，我們現在集體在錄，不是我們一直錄，劉浩明說九月，你認為是九月的，零四年九月，劉浩明說是吧？ 當時這個節目就不是蔡東雄他們做主持，現在你說九月前有一段時間，風波就是蔡東雄，風波就是跟梁文道兩個主持，所以兩個都炒了，梁文道做，而第一批主持這個晴朗的主持人就是施南生、黃偉文和張楚勇， 做了多久啊？ 其實當年我們對黃偉文的印象不是那麼深刻，最深刻的就是施南生和張楚勇，施南生那時高薪請他回去300萬一年，張楚勇百多萬，黃偉文百多萬，300萬加百多萬加百多萬就去到600萬， 創了香港有史以來直至今日為止仍然是一個早晨 talk show 的最高節目主持人費，三個人年薪是600萬，接著那個音樂是誰創作的，是誰將它集成的，是不是你？不是，因為我們 傳統的電台製作節目，做這些譬如Jingles 或者所謂Situne的節目主題曲， 都是有些罐頭音樂Production Music 在那裡找的，這些就是監製做的，不過那個節目就據我記得就應該是專門找人去找作曲家去作的，這個就是。喂，老啊，我們要聽新聞了，新聞回來之後再訪問你啊。對老人家要照顧， 老人家對於變遷的擔憂，我不會不明白的。這裡是鄰近古洞鐵路站，所以不得不搬。有些砌我們今日的司法制度底下，我們的陪審團的運作，大家知道陪審團推庭商議，然後他將結果講給法官知，但是就不會將理由講給法官，講給法庭知的。 我們希望能夠為市民服務，如果當市民有意見或者對我們表示失望的時候，我們都會檢討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翰、林毓華。 我們電話旁邊其實就是對著陸浩榮的，不過在外面對著那個我們的麥克風跟我們聊天。陸浩榮，當年呢，即是2005年5月1日，我就離開了風波的茶杯，當時就放假，然後就被炒友，然後就李鵬飛代了一輪這個肥仔，中大的肥仔叫什麼，吳長俊那個，你說蔡子強代了一輪，然後就到蔡東豪和梁文道上陣， 一個是COO 一個是台長， 然後就被余爭炒了，後來我記得有一次李慧玲也有來做客串的。 我記得，如果記憶沒錯，林毓華還在，我去到8月份我才拜拜。 有些聽眾在Facebook，我的聽眾就最多口的， 不過多口就是我們歡迎的， 因為電台就是多口的地方。 互動嘛。 問我在節目裡面說陳年舊事細節做什麼，我現在告訴你們，你不去歷史就不斷重演，如果我們不懂歷史，就永遠都不知道將來發生什麼事。 第二個問題，誓水長流，我們這裡不肯定不會被封咪，這裡只有自己封自己咪，即是好像王偉文外面很穩的，不會有人十幾萬的，走就不透了，出面有路數就走出面，商業電台就是龍門客棧，我最近跟朋友說，龍門客棧那裡大家看過，不是和平飯店，不是，那個商台是龍門客棧，林毓華，你不要亂查亂那個名，你又不知道人家說什麼，你又不切，你專門找你去做，估什麼呢，就死定了，因為你當然說的答案出來，跟著抄， 喂，你自己在其他節目都說了，我聽到， 我說龍門客棧， 兩位老人家， 龍門客棧不是很多人看過，我聽過，經典的，你這個上網看的，真是老坑，你真是，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有什麼叫上網，現在去八聯街買個盒， 什麼舊戲都看得回，那你還想問一下盧浩榮什麼先？龍門客棧就在江湖裡面，有一個客棧，有一個叫東西廠，那時候那些龍蛇混雜，什麼人都在那裡，那裡就直情是一個小江湖，龍門客棧走了出來，走投無路的那些就去到和平飯店了。 和平飯店進去就沒有人理你，一出來就死了，這裡就叫和平飯店，這裡和平飯店，你明白嗎，龍門客棧就在商台，不過現在商台和D100有很接近的，就是陳志雲好像你這樣，做一個小時就不做了，只剩下陳聰和郭智仁主持。 哦，他害怕，不敢聽電話，這樣，喂，那你趁盧浩榮在，你還有什麼問盧浩榮？我要跟聽眾解釋了，就是說這個細水長流，我們大家有排講，你等一等先，什麼都可以講，但這件事很嚴重，為什麼有些聽眾都是這樣說，有些人直接說，李慧玲不做，可以調他晚上做而已。 咁都有啊，梁文有啊，蔡子強、梁文道啊，跟住有陳呢個李慧玲啊，咁啱唔啱啊？唔係咁樣講嘢嘅，我可以講一樣嘢俾你聽。跟住話靜觀其變，有一日冇咗蘋果，你就話有明報，冇咗明報你就話有星島，到冇咗星島嗰時你又話大公，跟住你又話文匯，永遠都有嘅。 我現在告訴你，人民日報，對嗎？你大公文匯有一天都沒有賣，就好像富哥那隻人民日報，就這麼簡單，所以大家明白，就不要在這裡懶持平。老實說，你如果用這種態度，你認為李慧玲今次被 迫害的事件呢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还可以静观其变 的，对不起，麻烦你去商台监听，听完之后将这些摆在我们 Facebook 通下水，好过我去听了，哎，我都不想听。嗱，罗浩荣啊，咁啊，讲翻九月份啦，咁啊，呢个啊，余曾就揾咗个手拍胶，不过佢冇手拍胶嘅，揾咗个死党 手拍胶，即系胶友嗰个胶，唔系胶，唔系而家左胶。 你都唔知咩叫手拍胶？ 手拍胶， 即系女人啊，即系闺房，闺房密友嗰啲叫手拍胶。OK， 我都有手拍噶，我都抹嘴嘅啫 嘛。嗱，咁啊就揾咗阿施南新，就认为施南新因为点解咧？第一梗系叻人啦，做过林毓华老板都有翻咁上下噶啦，系佢老板娘其实就。咁咧就因为平时咧饮茶吹水咧就一流嘅，吹水第一嘅。咁啊谂住依揾佢讲嘢实得啊，因为平时同佢食饭啊、倾偈、旅行啊，好鬼过瘾嘅讲啲嘢啊。又夠大聲啊！由佢講冇人講，咁啊跟住揾咗條張楚勇，張楚勇呢個就正衰人。 嗰條， 唔係好憎啲友我，有好賤嘅友，我話俾你。嗰陣時喺港台做噶，同阿周融嗰陣時做過噶，賤到不得了噶，非常賤嘅友。最近我一次咧去睇首映，佢好嘢啊！佢同另外一條馬佬行入嚟。人哋啲位咧圍住寫住劉偉嘅， 手拍交喎。 劉偉嘅，你聽我講啊，一得得咗埋去，嗰位係我嘅，我收尾行入嚟，我就初初唔認得佢嘅，咁我就揾人埋嚟，我話喂老兄，你坐咗我位，唔好意思啊，原來根本就唔係坐 VIP 位，唔係坐劉偉嘅，好不以為然，啊面都黑埋咁行翻喺前邊，啊就係呢啲咁嘅人啊。喂，一個教授，大佬你揸張飛唔係亂咁坐噶嘛，大佬啊，啱唔啱啊？ 係講翻九翻九五年啊，阿老 嗱咁啊，咁六九九唔係六浩榮啊嗱，咁啊當時你做監， 你唔係攞住個手提電話啊嘛？ 當時你做監製啊，當時你啊咁你就第一代就係你講咗啦，就係李慧，就呢個施南新、黃偉文、 張楚勇、黃偉文啊， 三人做咗幾耐咧？張楚勇好似做咗冇幾耐，跟住施南新都走埋噶咯，好似施南新走先噶嘛？ 施南新應該都係佢走先嚇，就張楚勇嗰啲就係兼職嘅啫，因為佢本身喺 江仔城大 教書 啊 嘛。 啊， 張啊施南新都係上晝喺度做完節目，咁開咗個檢討會都走噶啦，咁因為佢應該係做電影嘅嗰方面嘅事噶嘛， 即係嚟幫手頂檔嘅啫， 即係做主持人啦。 咁啊，最終就係阿黃偉文同黃永做啦，跟住就 黃永加嘅時候，我已經離開呢個節目咯。 咁你走，你臨走之前邊個做嗰個節目？ 都係呢批人啦。 我一路都是呢幾個人做的， 我都好早就嚟調離呢個節目，我唔係即刻離開商台嘅，咁我就差唔多就改派咗去做行政工作啊。 哦，即係做行政就唔係做呢個。 啊，所以咧就即 係 比佢哋更早，比施南新佢哋更早離開。 你大約幾時離開嘅？你大約係 都係做咗年幾啊？2005年，應該2005年就離開咗呢個節目噶啦。 哦，2005年已經離開節目，跟住2006年咧離開商台啦。 商台下下 啊，嗱，我想問下你啦，咁嗰陣時咧幾時先至？不過離開咗唔關你事啦，已經係嘛？ 嗯， 好啦，咁啊，多謝你啦。 咁所以 訪問完畢啦。 好， 係老浩榮，好高興啊！多謝你接受訪問啊！係你，你話你自己好難頂嘅係嘛？ 我好難頂啊！就係話，我話盧浩榮話好難頂啊。OK， 好啦，咁而家點咧？2005年 嗱，即係我話每一次聽翻啲音樂，都勾起一啲回憶嘅。呢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咧，就係代替咗風暴你啲茶杯噶嘛。咁今日你再聽翻呢個音樂咧，就有感覺嘅。 你唔係想叫我哋聽啊？ 听我哋听翻当年咧，晴朗的一天出发咧，我哋可以揾到喺 YouTube 上面可以揾到，或者喺商台嗰个重温嗰度揾到咧，就睇下有几多代嘅主持人啦，我哋听一听先啦。 众声喧闹，视野模糊，我哋保持心清眼亮，情理兼容。黄永、潘小桃紧贴香港生活，同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1872881，恭候来电。 早晨， 早晨， 早晨，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李慧玲和郭之人。在晴朗的一天出发。陈志云、郭志仁、陈聪， 在黑暗中的一天出发。 在黑暗中的一天出发。你们我们就改了这个啊咁嘅音樂， 即係個問題就係話咧，你睇到嘅，即係為咗續牌，佢梗係話啦。嗱，而家個藉口就話，點解我哋今日攞嚟講咧？即係歷史不斷重演，唔單止係重演翻2005年我哋2004年我哋被封咪啦，跟住到啊吳志森調去做夜晚啦。跟住就封咪啦，而家李慧玲又调去做夜晚啦，跟住朝后早嘅节目和谐咗啦，你唔系为咗续牌为咗乜嘢？嗱，当然续牌你话唔好咁快倾，喂，你而家要表态，出年要倾咯，呢啲嘢早早搞掂。仲有一样嘢，睇到商台嗰种粗暴啊，你谂都谂唔到嘅。上一个礼拜一周刊先登咗啲内幕出嚟，话为咗续牌咧，佢哋会喐。李慧玲的、甚至乎李慧玲呢就跟個周刊說、就說有些糧粉跟他說叫顧著他份工的、你想不到任何做公關、危機管理的人、我想林毓華可以說、你會不會覺得他突然間可以這麼快就動、李慧玲呢？你真是始料不及，你明白嗎？即是人都會說， 那你要想想究竟那雜誌收到風呢，是不是有人在幕後主動煽給他？根本那個就是一個鋪排的，是一个前奏， 即是你为商台铺排出来的。 哎呀，好出奇啊！ 即是自编自导自 演。 咁你有冇睇到啊？陈志云 咁咪打蛇随棍上咯，叫做。 你有冇睇到啊？陈志云琴日俾明州访问， 系 佢就话认为啲料咧，根据佢嘅分析咧，对阿李慧玲嘅为人咧，佢知道啲料就唔系李慧玲放出去。 咁佢冇话系佢放嘅， 佢冇话。 咁佢冇话佢唔系佢自己放嘅，佢 亦都冇。 即系所以林毓华，你估计就系即系商台嘅另外一边人，就唔系李慧玲放，系佢自编自导自演嚟去咁样做。 推测嘅，推测嘅， 推测。 即系你嘅推断就话，你真系呢个好新颖咯。即系商台就自己爆出嚟先。咁啊，跟 好出奇咩？好多 機 構都係咁做噶，係 哦，咁嘅樣 都有咁嘅可能嘅，唔係完全冇咁嘅可能嚇。咁啊，講到2005年喎，大班咩點？2005年到而家啲8年發生嘅，你相信？ 唔係發生所有嘅嘢都睇到啦。你所有嘅傳媒，第一就歸邊，第二俾大財團收購咗，跟住慢慢落一脈落，跟住到 DBC 事件，你唔可以唔講嘅，你明唔明？ 啱。 你睇到呢個？陳志雲做節目，你就係聽咗，我聽咗半個鐘頭先入嚟啦。佢直情就喺度根本做嗰樣嘢都唔係做時事評論節目噶。佢根本喺賣弄佢嗰啲廣播技巧啊、聲線啊、詞彙嘅運用啊。跟住無端端咧講講下咧就講咗啊呢、這個膽石，講膽石咧就跟住揾咗啲就講咗佢同啊呢、這個叫咩啊阿邝美云。 哦、 就讲邝美云啲胆石周围俾人睇，嗱、哦，仲有一样嘢要讲咧，就因为点解今日要讲咧？因为郑家富有个好朋友，嗱、佢同佢嘅关系就密切过我同佢嘅关系，我同林毓华同佢咧都叫做我哋一路都当系老友嘅庄臣友啊嘛，礼拜六我礼拜五晚揾完佢之后就到阿郑家富以朋友身份揾佢啊嘛，嗱、你要講一下啦，佢喺呢個晴朗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咧，而家加咗好多聲音專欄喺度。你包括啲咩人？你讀嚟聽下林毓華。 唔係呢個係舊嘅，你講我嘅呢個係舊嘅，唔係今日嘅。 他現在又是找回那班人了，有這個叫做Dr.Team，所以剛才說膽石，最近他只是說膽石，今早說，他說膽石，接著就有莊陳友，接著還有就來草老婆，沈旭輝，那整班人，你又記不記得大家，我都要說，04年我們封了麥克風之後， 他一開這個晴朗的一天出發，故技重施，為什麼我們不停地說歷史呢，很多人聽眾不明白，當年他找了陳方安生，找了主教，陳主教，那就是跟他背書，陳主教我不怪他，但陳方安生肯定就說，他說你這麼多爭大班，那有什麼所謂，跟他背書就背書，但問題就是那天，鄭家富可能跟陳友老友， 周祥說我不是啊，我不理的，我說這樣說開的，李慧玲就說他都很辣的，大約是這樣，如果不是星期六的早上9點55分到訪問，他知道10點05分你可以糾正我，你更加時，你不停在那裡追著他，莊陳友就自我感覺良好，第一，我就說世界觀的， 李慧玲就說香港時事，他都很辣，說這些話都加了一句這樣的說話，接著鄭家富就不停問他，你早上6點播，現在兩個月前他已經醞釀了，其實兩個月前已經醞釀了，因為李慧玲的，或者將李慧玲的節目淡化，當你一個兩個小時的節目在商台加上這麼多廣告，靜玉一個小時，我和林一華都知道，因為我們經常怨的，每一節是17分鐘， 一個小時就只有一個小時，我們開咪都說了，我們成13、4分才開麥，我們跟你數過21分開一次過，我只是知道你們於是乎經常變節目開始7點半，有時候8點，有時候10點完，10點半，11點完，沒辦法，他廣告太多，你想想，他每一半個小時都17分鐘，一個小時頂籠30分鐘，兩個小時節目只有一個小時， 接著原來你聽了莊陳友說的就明白了，他在兩個月前已經醞釀加插這些聲音專欄到李慧玲的節目上，找了一班名人，天天有得出來的，你看著你，跟當年他找了陳方安生，找了書記一樣的人，那天鄭家富，我們星期五追問他，他都是這樣說的，星期五就推， 他說要沉澱，他說李慧玲要沉澱，很學賣陳志雲說的話，他說要沉澱，他說李慧玲要沉澱，不是，他說他自己要沉澱，陳志雲說李慧玲要沉澱，接著莊陳友說他自己要沉澱，你聽不到那些不要介意，接著暫時我們向你報告，你不在，所以你要坐中間有些幫助，當日我們找了我和吳志森和黃國彤，就找了莊陳友，我們以為莊陳友是好人來的， 他6點鐘他說他的節目6點幾，6點8，6點9，他說兩個月前陳志雲已經找他了，就說可不可以播多一節，放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他就覺得沒問題的，當然沒問題了，他認為沒問題，但是今天我們跟他說，喂，他現在動了李慧玲，哎呀，今天很多人問我，我都未知，我要回去沉澱了，沉澱了一晚之後，我們富哥就以好朋友 family friend 家庭朋友的身份找他，跟他糾纏不清，跟他家事，接著他都是以我，我覺得沒問題，李慧玲叫他做夜晚，我那些夜有什麼所謂，我講世界觀的，其實鄭家富就可能與人為善，大家好朋友，沒有咄咄逼人，他都很公道，我都講，但沒有咄咄逼人，其實還有一件事應該問的，我都想找他再問多次， 如果你對一個電台一而再再而三封閉一個完全現在到今日，當年你說鄭經翰黑人憎的你不要說了，你今日李慧玲這樣被封閉間接封閉，你莊陳友你是不是為了一個不正義的電台去背書呢，這件事那天鄭家富沒有問他，不過這樣大班你記得他當日我有問他， 如果你真的我們現在公眾有這樣的強烈的感覺，你會不會如果發覺都真的被人擺上台，你跟商台解約呢？他講過一句，你記得嗎？ 他說合約的事情是隨時解都可以的，他根本就無約，你都知道這些。他這樣說，但是我覺得我們監製可以一再找他，因為他到最後走的時候的電話給我印象，當然我跟他這麼熟，我已經逼到他，就說你麻煩你真的想清楚。<笑> 因為他好像經常覺得我不覺得我只是看國際觀，莊陳友就叫是非黑白不分，很簡單。你說一個不公義的電台服務，如果你真的想灌輸這些所謂國際觀，我都說offer給我商台，你不做商台就來D100，我們隨時給個平台你。 你認為不夠的，全世界華人宣示， 我們放在你去Facebook， 還有我們遲些推出來的網頁， 一定無怨忽界比商台更多人聽，更有影響力。 你根本一件事，我現在告訴你， 雖然你以為你跟莊臣有老友， 但你忽略了一件事， 他跟陳志華是同學來的， 有盲點的， 他跟陳志雲還老友， 是有盲點的，就這麼簡單。 我都免得踢爆他了。 你不如說我私人交情就好了，我們支持陳志雲，你說真話，一個東西我們最重要是說真話，公義。你可以說浩蓮敏、我連敏、陳志雲、維吾斗米、哲耀就來又要去法庭了，現在律政司咬嘴不放。我們做公眾要看這件事，會不會因為陳志雲做了這個節目，張李慧玲封了咪之後， 這個律政司放棄上訴，這個很重要，真的很快知道還有十日之後，江樂士說的話你們大家都很害怕。你明白嗎？江樂士說當時其實他認為作為檢控專員已經足夠了動胡仙， 但是昨天你看回南華早報，他也收尾說他同意了外司的決定。我告訴你一件事，其實我要說一句話，胡仙是受害人。 如果當日我是胡仙，不過他都沒有選擇，你請他去法庭， one day in court， 你起碼等法庭給他公道，因為他的伙計就已經判了監了，因為伙計是，其實我最清楚我在星島做過， 大家知道我做過ABC的主席， 會長， 出版物合會的會長，星島是會員，當年那三個人被定罪是我們星島的舊同事， 他是隱瞞，他是瞞騙ABC， 做了手腳，胡仙是不知道的。 作為主席，我覺得很多這些行政事情他都不開心，所以當日胡仙， 其實董這一輩人都不幫人的。 董從來對在字典裏面沒有幫人這兩個字，你不要經常當董好人，但有人幫過他，幫他就有很多人。問題就是當日他這樣做，他的考慮不知道是甚麼考慮，但對胡仙來說，他是一個最大受害人。你去到法庭， 有罪有罪，沒罪沒罪，愛他反而累他，現在就揹著一輩子，你就不停被人舊事重提，對一個老人家來說也不太公道。 你準不準備break呢？無所謂，給外面知道。你又找一名一男子來報交通。一男子交通。對老人家要照顧，老人家對於變遷的擔憂，我不會不明的。這裡是鄰近，古洞鐵路站，所以不得不搬。 有些妻子我們今天的司法制度底下，我們的陪審團的運作，大家知道陪審團退庭商議，然後他將結果告訴法官，但是就不會將理由告訴法官，告訴法庭。希望能夠為市民服務，如果當市民有意見或者對我們表示失望的時候，我們都會檢討。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9點38分 雙井柏林，剛才在說莊陳友，莊陳友會不會變呢？這個世界為何今天要用這些時間去講一下<笑> 這個關於商台的事件溫故之身最重要的一件事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你看到主流傳媒所謂主流傳媒就是利用大氣電波是有牌照的是政府有規範的現在主流傳媒你現在不要說你說朝後早新城有一組 廢了,即是新城就自從當年未好過,他當年曾經用過一個時候,就是張成雙做CEO的時候,張成雙曾經是香港商業電台的總經理,他是接替葉漢良的,他來商台 這個新城突然想大搞叫了張成雙過去張成雙立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商台出去他就立刻用高薪挖角請了吳明林、蕭若元做一個叫平息你的風波曾經 風光過想曾經都有勇態但之後大家都知道現在找了鄉樹輝就講財經的純粹傾傾傾好了那你跟著港台整走了看看周庸在這裡的時候他雖然說周庸大家知道了這個是一個喉舌來的一個極右派的人 但他也有他的意見他比較尖銳整走了周庸吳志森之後現在還節目誰做主持我們都不知道梁家榮都走了現在就做回當年陳志雲說的所謂時事節目就做回什麼呢就做回李聯輝當年做的節目 沒什麼的你現在就做一人說就像新聞天地那樣綜合新聞的節目完全沒有立場的這個沒問題因為港台作為一個公營廣播其實這樣做我贊成恰如其分不過當年他為了張敏儀為了要搶我們被風波打到落花流水他才改革 好了,你現在輪到商台了,很難得你才找到李慧玲,有一些觀點,有一些立場,你現在就弄走了,你現在整個主流傳媒,還有哪一個電台,我想問大家, DBC不用說,DBC也是主流傳媒來的, DBC現在說什麼,大家都可以聽,歡迎大家試聽, DBC現在早上找了楊振耀, 再找我另外一個老友Daniel,Daniel現在那個做AM730的總編輯那個不認識你都不認識現在經常在做營業我知道你說誰穿三件頭戴個年輕眼鏡有代巾的那個人我那些舊同事來的接著你就再黃偉倫 不是黃偉倫也有份都有賊轉其實就是把那個班底搬了過來差點沒有了那個所謂美女你看到的你現在連商台都沒有了你現在在主流傳媒是完全沒有立場沒有批判性的時事節目 大家還不關心什麼呢? 當然我關心新界東北我關心梁振英說陪審員有很多話要說你要說要不要聽陳志雲那些說現在說不完今晚再說又可以明天再說又可以明天再說又可以那他也很成功的一出現就令我們的空間就不會說那些話題 不是的那你以為人家說的都會的我現在想聽陳志雲怎麼接電話不過原來已經走了當然了已經走了現在由陳聰和郭志仁在頂住那你不是扮春的節目郭志仁和陳聰都是我們以前商台的同事郭志仁還在風波裡面由聽電話做起 陳聰晚上幫黃毓民做戲,即是幫周鵬 大家都很清楚了，這些人，問題就是我不是說年輕人後浪推前浪，但問題當你不需要的時候，你為什麼推先？你現在李慧玲廢了嗎？他不做嗎？他不是不做，現在還有一件好事，這種下三流的手段，你知不知道？是臨時通知你星期五做完節目，然後就告訴你開會，然後就告訴你我不讓你做了，你調到晚上了。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我們這裏有，不過我們這裏真的節目調動，跟言論無關，幸好你鬥一鬥而已，我都認的，跟言論無關的，通常不夠激才被人罵，張陳友我都很不滿意，但我們不會因為他動張陳友罵他，我們又不是叫動不動的，不過你也絕對應該，我都很高興拿張陳友出來看。 張陳友這個人的風格就被人一個很公正公義，以及一個包裝的形象很成功的人，而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出色的失明的，你說是學者也好或者評論員也好， 他是一個很稱職的行政人員， 他今次這件事確實令到很多人在很多人的面前失分，所以我上次去到最尾家事的時候，我都再一次強調，我都是為你好，陳友，希望你想清楚，當你沉澱完了，如果你再聽到有周圍的人覺得你這樣被人擺上台， 張陳友近年來都變了一些，我認識他這麼多年，其實張陳友一直都不是一個激的人，大家也不要對他，你說得對，有期望，只不過是我們風波當年捧紅他，這個也是我們責任，令到大家有個錯覺，所以大家今天開始對他不需要有期望，而且政治政改方面，普選的問題上，但是有很多社會福利或者經濟政策有時都比較模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場，今次在商台這件事件，我希望他就我唯有這樣說，好自為之，正如大班你所說，我肯定如果他跟陳志雲是老友同學，我肯定就沒有他認識陳志雲，我認識他這麼久了，我都是九十年代才開始認識他，家庭朋友，因為大家兩個女兒都是同一間學校，家長會開得多，其他都沒有他了，所以呢 好自為之了，沈旭輝我就不會期望的，坦白說，所以他一定不會請我喝，大班他請你喝，你去不去你的事，我應承他，我完全不認識他，所以他不會請我喝，我對沈旭輝沒有期望的，他一定會繼續做，他之後也做主持都可以，我告訴你，他找了18個人去做這件事，全部名人來的，一個一個出來，你就看到 余曾今天做這件事就要找人去背書，而這個陳志雲只不過是柴仔，曾幾何時當李慧玲有寶就是去年5月選特首一事，還要據聞你現在看明州的訪問都看到了，找人跟他化妝，找人跟他整頭髮，要他每天找電視台來訪問人，那就每天電視台上鏡，今天我為什麼這麼慶呢？ 你一是用商業手法包裝，如果你昨天有看明州，他就說因為李慧玲得閒得罪人多就沒有廣告，這是商業理由去包裝，你口臭得過我和林毓華，我們當年怎樣罵人法， 這句也很公道， 你明明事實是你一樣有這麼多廣告還要排隊， 還要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你聽眾喜歡好不喜歡好趕客都好聽都無所謂喂有什麼嚴重得過在香港今時今日這個社會嚴重得過言論自由我問你鄭家富我問你林毓華我絕對同意陳茂波來新界東北走過自己的地然後指著地說這裡翌日就是市中心我有這樣的官員敢說這些話現在就你的村我搬硬你的我拆硬你的有什麼出奇人人都可以說 梁振英的廢話大家聽得多什麼陪審員我批他他又比喻得對的如果他這樣比喻就是那些行政會議是陪審員當你退庭商議的時候關門的時候說的什麼保密的只是需要告訴法官他們是裁決了多少比多少是這麼多東西但是做法官要寫判詞的嘛 你現在這個梁振英當自己的法官其實他就但你不寫判詞他如果自己真的當自己的法官他應該要寫判詞所以就比爾不倫兩句說完你說要快我更快過你梁振英說廢話梁振英啟弟都說了啟弟都說了啟弟特首都說了不夠快所以有些人說我們慢不夠快你想快有什麼意思我經常叫你不要看那些激烈的言詞即是告訴你 還有一件事,你西北那裡,你東北發展 你那麼厲害,你的政府就拆這個高爾夫球場 170公頃 加上馬會雙魚河的鄉村俱樂部50公頃 220公頃 還有一個拿港督的粉嶺別墅用來做Cuphouse 老人村是不是不用拆,拆什麼?樹又不用斬 你拆起村來做什麼這個新界東北就有排講的了這個陳茂波很明顯有些高人的話告訴他你趁著梁振英星期六在港台的新聞一定是那裡你就下去第一劑先見了卓佳佳最難搞的那個先接著星期日就去找自己人去見所以昨天很多都要自己還有一件事要說的就是警察佬哇賤不賤賤不賤這些真的要投訴喂只有古惑仔你扮婆在街市吵架你不要說我叫非禮的喂你現在警察人倒轉來叫非禮還要 女警不是女學生女學生非禮你來不來警察然後誤會放出來這些什麼警察人你不說你不要見這些陳志偉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個話題就講這件事所以監警你不要遲了不是這些古惑仔我看你都沒得做得很久我問你這些是不是古惑仔這些最古惑最老土的東西動一下就說你非禮的我問你我說你打劫我又說你打荷包 喂,妻人山豬肉,你都找些好一點啊 非禮男警,然後就真的拘捕了女生 大哥,你看了這些東西,當然是慶的 第二個不喜歡要罵聲音第三個不喜歡要罵人不要緊的還有他現在還在做事還沒解僱他調了夜晚黑大哥不是這樣想法不是這樣說的你當你的自由被剝削現在溫水煮現在就是那個德國馬田說的那件事現在沒人動到你但動到你的時候你怎樣呢 這件事當然是最重要的,對我們來說當然是重要,因為我們是受害人 林毓華是受害人,鄭經翰是受害人,吳志森是受害人 全香港的聽眾,全香港市民都是受害人 我最近, 因為我去夏威夷見一些老同學 回來又見到一個是芝加哥回來的好朋友,大家聊天 海外的華僑呢，海外的聽眾就需要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如果不是他們就聽到了喂好亂喔、啊、我說不是亂的，你聽清楚要知道呢，我說多些聽我們 D100 就知道我們、那個實況是怎樣的， 他們有聽嘛， 他們開始我游說他聽啦、 啊、你要過去派 form 嘛，大佬啊，你真是啊，在這個下位 好了，我開完分站都不 行，當然是啦、啊、應該這樣做的、正如大班這麼勞氣，大家都明白，我都坐在這裡聽你兩個，我由聽眾開始、90年代聽眾，我做不是港台的90年代即我由聽眾開始、以至到後來被你們訪問、跟住現在跟你們一起做主持， 加入我的團隊， 當然我明白呢，即香港市民如果你說對言論自由這個課題、今天你輕輕大過李慧玲事件呢，正如我們撐王維基事件一樣，不是撐王維基、是撐這個即電視免費牌照的這個的政策，你不一定是撐李慧玲的，很多人都說喂李慧玲說話尖酸刻薄，或者把聲音不好聽、我聽到另外一個即說法，為什麼調了下去，然後就不調走那個王什麼話，那個王那個另外一個女主持叫做即有線過去的呢， 什麼 位啊，兩個把聲都很尖的、第時陳志雲就有理由了，哇收了很多投訴，哇晚上太尖了，把聲不是尖鋭而是聲線太尖頂不順、王傑偉、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呢，現在很多包裝的理由呢、不是真的理由，所以剛才劉南光說那些是仿真台而已，不是真的真台不是真的講真話的台，就只有 D100 賣下廣告，我們才是真台真講說話的台。剩下五分鐘了，我覺得呢，我要點名要講曾鈺成講幾分鐘、因為曾鈺成這個人呢，有些人說哎呀民望幾好，他昨天說了兩句說話我真的頂他不順，聽下 民主好賣、 聽下聽下好像很對，他說提名委員會，他說人們經常就喂你不去說提名委員會那個的、他說哇你們經常不停地說提名委員會怎樣去讓提名委員會發揮作用，是不斷在爭拗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的問題。喂大佬啊，如果你提名委員會是有廣泛代表性，你自然提名委員會就發揮到作用了，即是你跟著功能界別的學生問他哇功能界別是令到直選議員公眾利益被比下去，跟著他又亂噏就說哎呀其他國會呢都有一些內部的制衡是類似功能界別，我真的要批他了即這一類的即立法會主席拿著這個光環就亂這麼說，跟著傳媒就有時就硬是捧到他天那麼高，麻煩大家擦亮眼睛， 因為用他的身份我們要讚都要讚他的， 你一讚他呢就談上頸了，怎麼讚得下呢 都是要讚他的，因為為什麼呢你記住在香港呢、行政會的召集人和立法會的主席的地位非常重要， 高的、 當這兩個人都出來批評梁振英的時候、的而且確呢是受到重視， 不是在這個觀點、 即是這件事我們要讚他、所以有些人 但剛才我說過兩件事， 但是跟著他就落毒了， 是咯， 即是一個人，即是有個人在街即是當你六神無主蕩失路的時候，有個林伯走過去 點紅點綠 啊幫你啦、 去前面啦、 行兩個 block 啦，不是直接都感動他只是帶你林伯我唉不緊要不緊要我要趕著回去，我不緊要你不識的啦，講給你聽都不知道的，我帶你去帶咁跟住帶咗你去賊鬥度，跟住俾人剝曬衫喺度行嗰度行出嚟。 北京王府嗱，我冇回鄉證啊，聽講北京咧有個好出名嘅地標嚇，指住啊公廁廁所向西行，跟住咧原來嗰個埲牆嚟嘅。OK， 即系向住埲牆就係公廁啦。咁即系話曾鈺成咧就係鄭大班所講嗰個嘅咩話盲公竹。但他鬧完梁振英跟著十幾句那些反民主的言論 是很得人驚的，大家要清楚一點理解這個人背後想怎樣。節目完之前也想向大家推薦一篇好的文章，今天在《明報》陳家樂寫了一篇叫做《不講理由的政府》。 就是我們大把時間，我們是林毓華，因為我們跟著下來是一個音樂節目，我們可以今天言論自由緊要，強勢回歸的林毓華欲罷不能，我們趕著去賺錢，不要阻礙人賺錢，人家有養家，這女兒又未出生又要讀書，又要供樓，又要律師樓，最近的證婚生意又不太好。 律師樓少了我們的官司打油，好像生意又不太好，不是比陶謹申那麼好，他好像又說想加入這個行列。陶謹申當然行，祝你好運，強勢回歸，趕了賺錢，強勢回歸，我們今天可以繼續聽大家聽眾電話，當然啦，應該的，我一直做事一直聽大家這個以示八方的。 確實真的可以令到大家今早在商台這個仿真的商台， 我們D100聽聽兩個老人家。 不過你臨走之前都要說說Leg， 你說什麼兩點三點有機會， 就真的很難，因為為什麼限於那個對老人家要照顧，老人家對於變遷的擔憂，我不會不明白的。這裡是鄰近古洞鐵路站， 所以不得不搬。有些妻，我哋今日嘅司法制度底下，我哋嘅陪审团嘅运作，大家知道个陪审团退庭商议，然后咧佢将结果讲俾个法官知，但系咧就唔会将个理由讲俾个法官，讲俾个法庭知嘅。希望能够为市民服务，如果当市民有意见或者对我哋表示失望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检讨。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瀚、林毓華。早晨，早晨，10點09分，繼續風波的茶杯。很簡單的，今天發生什麼事呢？第一，梁振英就亂說了，那個所謂陪審員論就不知所謂。 陪審員論大家去過法庭，不需要律師都知道，陪審員是被法官跟陪審員講清楚案情之後，在沒有主導性的指引，引導陪審員閉門商議，商議之後就將結果交給法官，法官就 即是判罪名成立和不成立，即是說陪審員認為罪名是成立，這個不成立，是這麼多東西而已。接著就由法官判案，去判刑了。法官判刑就一定要根據陪審員，如果他說是有罪就有罪，沒有罪就沒有罪，但判刑多少就由法官決定，還有法官要寫 報告的，就不是像梁振英那樣說，究竟現在搞到他是法官，行政會是陪審員，因為我們是法官才行。如果我們是法官就很簡單，我的意思就是說，我想他的意思是這樣解釋，我不如解釋給大家聽，很多人都不明白他說什麼，就因為太厲害的說話。其實意思就是說，行政會就是陪審員，陪審員談完的事跟法官說，法官就是公眾， 所以就不需要解釋給法官聽他們是怎樣判的，就是告訴你不發牌就這麼多了，我什麼都不解，但我們公眾不是法官來的。梁振英這一點大家忽略了，沒有人分析到這一點。其實梁振英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整個行政會就等於一個陪審團，我們決定了事情是不需要解釋的，但對不起，我們市民不是法官來的嘛， 我們倒過來陰公，我們是旁聽的，你明白嗎？所以整件事梁振英在亂說，接著自己民望低，就說立法會議員的民望低，立法會議員民望低， 你先做好你自己的事算了。 第一， 立法會做民望低並不代表你特首可以民望低。第一，不要讓他誤導這件事，兩件事來的。立法會的民望低並不表示你特區政府就可以民望低，所以兩件事不可相提並論。第二件事，正如曾鈺成也懂得說，左嘴也懂得說，喂，立法會議員是向選民負責的，但你梁振英不是向選民負責嘛，你的選民基礎就得個1200人啫嘛，陰點噶嘛，大佬啊！嗱，仲有講翻呢個 TVB 又係一樣。嗱，所以大家要記住，當你冇言論自由、冇民主、冇呢個符合普世價值嘅選舉嘅時候咧，你就有一個所謂篩選啊嘛。嗱，等於一樣嘢，而家 TVB 個收視率就操縱喺800個人嘅手上，呢800個家庭嘅手上。你就算聽日600萬人唔睇 TVB， 如果呢800個人全部睇 TVB 咧，佢就有100%收視率噶啦。 等於係冇 嗱，呢個就等於篩選啦。呢個就我哋香港人冇得話事嘅。嗰800個人咧就等於呢個選舉委員會，就咁簡單啦。嗱，咁所以呢啲嘢所有嘢咧都係連成一氣嘅。嗱，今日咧其實阿盧浩榮咧就準備咗一啲社論嘅，就就住咧。呢、这個李慧玲封咪事件咧，都有好多評論嘅，我哋可以一陣聽嘅啊。 不過咧，今日咧我就見到咧，原來我哋有位嘅好尊重嘅練月爭咧，原來佢好早以前 係佢就練月爭係廢嘅，我話俾佢對不滿意啊。喂，李慧玲封咪事件，佢就將自己20多年前俾人封咪，所謂封咪，佢係仲喺一個節目不受歡迎而被停咗啫，停播啊嘛 TVB， 咩做乜認屎認屁啫？個個認自己俾人封個咪，好巴閉咩？我俾人封咗7-8次咪，封到我而家唔記得佢幾多次啊！唔好叫我講，唉、哎，你仲好意思講完連月珍？我睇到連月珍，我最有啲失望。喂，呢樣嘢大家期望連月珍 唔係？我是覺得有一種是覺得忽然間發現原來當年他曾經用英語去主持節目經已對殖民地的官員呢很不客氣 那時候這些不客氣、啊、你知不知道那時候不客氣是怎樣的、 啊、怎樣啊 等於當日、啊這個、那時候我們有個老友那個醫生民主黨那個叫什麼名字、走去在立法會說一句擦鞋、就被這個立法會主席叫他說去冒犯了、啊、 粗鄙啊 粗鄙啊 說非粗鄙 喂跟住咩臭眼出臭草喂当年的凹痕来的、啊、不要说不要白头东女话当年啊浪我的时间啊那这个阿叻呢、啊、今天呢如果你看苹果日报呢就有一篇有个记者叫陈佩文呢写了一篇专栏呢其实都挺过瘾的可以读给大家听的。他说这个、啊、网民发动了明晚万千色机何台庆要令到无事收视低过3点其实就是呢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嗯、 这个记者就说他跟同事讨论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做得到那香港的普选就有希望了。但大家心底里仍然幻想有奇迹出现、啊、就是因为想打低这个陈百祥。或者準確一點來講就是想打低陳百祥這個符號所代表的東西即是陳百強只不過、這個陳百祥只不過是符號來的 一個代 號一個 icon 他說以下叻名號行走娛樂圈幾十年的陳百祥可能不明白為什麼突然間會由可以在紅館開7場演唱會的紅人變成犯眾憎的衰人正常人是不會想看到第二人死至于跪回家这些这样打倒呢、啊、虽然因为突显了陈百祥的嚣张狂妄而引起回响但都不是一次网民行动成为话题的主要原因、啊、这个绝对正确的、我都经常说你跪回家又好你死鬼了又好关我们什么事、啊、老实说这篇文章继续说陈百祥的沙尘庸俗肤浅还有他那种贪威惜食功利擦鞋几十年来始终如一正如已故的林振强早在10年前已经说了听着啊现在天天我们的同事音乐节目尤其是、啊、连这个怪兽俱乐部都讲陈百祥不是讲这个、啊、林振强、啊、因为他10年死记、 原來當年林鄭強這樣說過，任何電視節目只要見到阿叻有份出現，你就知道這個節目必定會是變為業餘、不認真，還有好像馬戲團一樣。那究竟為什麼陳百祥以前的賣點現在竟然變為招人討厭的焦點呢？講穿了很簡單的，這個記者就說，因為陳百祥成為了電視霸權的象徵，成為了建世勢力的符號，喝 TVB 奶水長大的香港人至少一部分，尤其新一代慢慢就意識到 TVB 已經長成為一台獨大的怪獸，政治上的保守，創作上的守舊，因循而反智，一心就吃老本。雖然兩個人的身家和影響力沒得比，就正如李嘉誠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是香港人崇拜的李超人，現在就被視為地產霸權象徵一樣，而這個陳百祥也都成為 TVB 霸權的化身。陳百祥和他效忠的 TVB 一樣，政治上親建制，專業上不認真，繼續吃阿叻的老本，繼續主持大show。五年前北京奥运，陈百祥招礼为无线做主持，被观众投诉评述不专业，当时陈百祥的回应是故意犯错的叫批评那些观众回家，更加洋洋得意地说工作人员曾经给了大量资料他，因为他从没有带他看都没看， 没认真 矮手劈落垃圾桶，这样的态度却无咗继续担任港姐台庆，甚至乎出年嘅世界杯嘅主持。唔使理我哋香港人感受，陈百祥如是 ，TVB 如是，梁振英如是，只因为佢哋嘅老板唔系我哋啊，林德华。所以我就话，我哋应该发起一样嘢咧，就杯葛嗰啲即系赞助呢个所谓万家式机害台庆嘅广告客户吓。我就叫 在外国很流行的， 我叫同事摆上去，到现在都未摆，我又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电话旁边我们有位听众陈生。 早晨陈生。 早晨你好。 你好。 首先呢就给少少意见你鬼台啦，好吧。 好啊不需要意见一定听的。 是啦，今早呢我其实一般来讲我八点钟就会准时听一些风的节目。咁你都知而家有個，我相信而家香港主要咧主流嘅三個比較大嘅，即係多人收聽嘅電台咧，我相信咧就係商台啦，嗰、那個最前嘅一天出發啦，咁啊同埋呢個港台嗰、那個即係千禧年代啦，同埋你鬼台呢、這個咁嘅光波嚟的茶杯， 多謝。 我相信呢個係三個主流嘅，其他基本上都談唔上啲咩嘅，即係多人會收聽噶。不過我本人主力都係聽呢三個嘅啫。咁但係我今朝早八點零鐘開始聽咧，即係另外三個台咧逐個聽咧。我發覺你櫃台嗰個節目開始的時段啊，幾乎咧就去到八點十零搭四先開始，即係廣告比較多得滯啊。咁人哋其他兩個台已經開曬節目，已經開曬麥嘅，已經開始講緊啲話題啊。咁但係你哋仲講緊啲廣告， 我 就 覺得檢討 嘅呢個。即係呢樣嘢我就覺得我係嚟聽節目嘅啫，唔係嚟聽廣告。即係當然我知道要有廣告先可以生存。 唔係，我諗嗰啲都唔係廣告嚟㗎。我諗我啲同事塞咗好多嘢落去嘅。 係啊，好多變咗嚟講，人哋已經開曬話題啦，基本上已經入曬路啦，即係入曬差唔多係已經係即係入曬乜入曬。 嗱，我保證你啊，陳生，聽日起 變咗我都轉大個台。 唔係，聽日起咧就八點正開麥新聞之後。OK， 系咯，系即系变得太过长咯，搭四先开始个节目，咁啊真系即系变咗走，即系落后于人咯。嗱，咁讲翻咧个同埋咧嗰个即系风烟节目咧，云明风烟咧，我都希望多啲时间开放俾啲听众，即系打电话上嚟啦。咁我谂呢个呼吁比较少，同埋有好多听众根本都唔知道究竟打几多号电话。1831138，有啲港台咧，咁多年啦，成十幾廿年啦，或廿幾年啦，都今時今日都仲不斷重複佢哋嗰個。 唔使喎，我哋個 Apps 咧， 係喺旁邊撳掣又可以同我哋嘅直播室聯繫㗎。 聽眾未必知㗎嘛，即係可能聽緊未必，即係我諗唔介意氹你，或者唔介意多啲即係回撇咯，因為咧。你好似講嚟咁，今時今日都仲係不斷嗰個，其實個號碼基本都深入埋身，但係佢都仲日日都會重複講，唔緊要嘅，我都多啲講，更加吸引多啲人去打咯。但係你哋好少提及呢個電話號碼，咁你叫啲聽眾點樣去打咧？係嘛？即係呢個我諗 呢個好嘅意見， 多啲宣傳咯。 你講咗兩個好嘅意見，仲有第三咧？咁啊， 虛心聽緊係。 我就覺得咧，你哋嘅節目個風格咧，我覺得可以一個比較重要嘅可以同別於其他啲風煙節目嘅去改革嘅。咁當然呢一個咁嘅環節咧。 多少可能政府不like的，但不要紧，听众和大市民是会buy的。什么呢？就是说我想你们记不记得阿士你以前有个节目叫今日看真一点，无线后来都即时觉得不对路，即时做一个城市追击，后期cut了，我不知道因为政治因素还是什么原因，现在没了这些节目了。现在那个什么所谓东张西望，这就不知所谓的。前嗰段咧講咩娛樂新聞嘅，後半段先講啲時事嘅嘢。但係所謂講時事嘢，得西選國講好平庸嘅嘢嘅。所以我好懷念當時亞視有個非常之成功嘅節目。我相信咧，如果佢做翻呢個節目咧，會好多人睇嘅。就係今日睇真啲。我相信你哋貴台咧，不妨可以考慮一個咁嘅即係節目革新，就係話一部分就正常翻，好似一般而家咁嘅風險節目啦。另一方面加一個環節，一個鐘又好，半個鐘又好。類似，我相信而家好多市民咧，其實每一日生活喺呢個社會，尤其而家呢個梁振英之下咁嘅社會啊，係好多不平嘅事喺度噶。咁咧，以前今日睇真啲就係啦，就有啲咩不平嘢咧，嗰市民咧就可以即係反映去，跟住做一個專輯，甚至乎跟進噶。咁嗱，有啲咩唔公道嘅嘢，或者有啲咩不平嘅嘢咧，咁喺節目可以反映出嚟。咁你哋節目亦都可以即係通過大電波。 其實我哋兩個 知道， 其實我哋兩個 咁嘅事發生緊。 其實我哋兩個風波節目都做緊呢樣嘢嘅喎。 是吗？ 是啊， 但是就好像似乎即系冇咁主调或者主流，咁我谂即系一个咁嘅环节咧，我觉得会系成功嘅，因为今日睇真啲嗰阵时就食定呢条水。 不过我都想话俾你听咧，今时唔同往日嗱，第一咧，我哋唔系电视台啊，第二今时今日嗰个资讯咧，其实就已经喺个互联网嗰度咧取代咗噶啦。 系， 即系呢啲有咩快咧？个互联网啊，系咪？ 啊。 不過 anyway 即係都多謝你提議啦。 以前好似陳建安嗰個事件咧，係嘛？咁即係嗰陣時嘅轟動一時，就係因為通過即係呢個大氣電波。 而家冇噶啦，而家所有呢啲嘢都喺個網上開始噶啦， 係嘛？ 而家社會唔同咗噶啦，社會有啲唔同。係， 但係我覺得即係可以不妨。 唔係，當然可以考慮啦。咁你仲有咩意見 咧？考慮下呢方面嘅革新咯。咁我諗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即係我啲聽眾可以甚至乎上你哋櫃台做一個。 嗱，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嗱，陳生你係我哋聽眾，多謝你啊。 係啊。 有些人呢一排呢因為我們又加多了一個台啦，就有兩個台給大家選擇啦。我發現呢在 Facebook 呢，因為我就每天留意個 Facebook 的，我是這間公司最留意得多的人來的啦。有些人在搞事的，有些人呢又說哎呀聽不到，又不知道這節目在哪個時候在哪裡播啊，連甚至乎這個我哋嗰個黃金的旋律，大家都知啊，六點鐘兩個台聯播嘅，我又唔明有啲人咧就話：哎呀，我大聲台又聽唔到啊！大家呢個咩自己有台聽唔到？我而家就話俾大家聽，有人喺我哋個Facebook 度搞嘢嘅，不過就影響唔到我哋啲人嘅。因為點解咧？我由朝到晚都聽收音機嘅。你有冇最近有冇接收我哋嘅問題啊？ 我就發覺就冇乜大問題啊，即係都係好暢順啦。因為下咗個新嘅 Apps 之後咧，就兩邊。 係咯，我由朝聽到晚，由朝睇埋呢個 TV 都冇問題。所以人話有問題咧，我都想提醒大家咧，係根本你唔適用你嗰、那個，而家唔適用嗰個硬件，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可能個網絡本身自己有問題。 大班睇佢哋係用呢個係寬頻啦，定用 即係網絡有問題咯。 譬如我喺 Honolulu 聽嘅時候咧，好清楚嘅。 不是我屋企人日聽， 我在酒店我係直都唔係用嗰個流動嘅網絡，我係用翻酒店入邊嗰個係 WiFi 聽到。 我直情用個 iPad 喺屋企用 WiFi 就博咗個 WiFi speaker， 我買咗好靚嘅 Bose。我唔知我當心機。同埋我哋而家嗰個我哋鋪頭咧都有嗰啲平嘅平價，但係都好好嘅 WiFi 嘅喇叭賣嘅。 有啲用呢個藍牙技術去連接啲 喇叭，係咯，係咯，係咯，都插咩？ 啊，插都得啊，有線都得，都得，係真係嚇。 同埋咧，我想講翻咧，即係無線嘅節目啦，即係點解會咁多聽眾啊，即係咁反感啦？ 你會唔會睇聽聞？ 我一定要熄機啦，唔係。 係，多謝你。 咁真係無線嘅嗰啲主流嘅即係傳媒啦，包括報紙或者《蘋果日報》咧，佢批評無線嗰啲質素質素咧，其實佢揾啲專家嚟講咧，其實我覺得佢講漏咗一樣嘢更加重要嘅。無線啲節目咧係有兩個大問題存在。第一咧就係話劇情入邊咧，當然有好多穿崩戲啦，呢個在所難，一定有啦，我都知道好多嘅。呢個係喺一個好大嘅致命傷。第二個問題就係佢好多劇情咧係好有巧合嘅，例如發展到咧就咁啱行出街就撞到嗰個人，咁啱同人哋通街嘅時候，咁啱個第三者出現，見得到撞到正，好多巧合嘅嘢發生。 還有最後一個最後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它很多劇情的背景都是很有豪華性的包括背景很高級的住宅豪咩畫的那些是扮的一些都不豪華的出街的大名車屋有千多呎很大很豪華很漂亮但忽視了香港的現實其實實際不是這樣的很多人住公屋甚至乎劏房我發覺它沒有一個劇集是 拍攝著為主公屋的背景做主調沒有你等一下有的了他現在找了以前香港電台的獅子山下的鼻祖黃華琪幫他拍獅子山下已經遲了還有最多都是一套半我想說是繁花一現的套套都是很豪華你反映香港現實才行香港有多少人住在這麼高尚住宅多謝恆先生我們要聽廣州聽眾的電話多謝你蔡先生你好 你好，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用我們APP聽嗎？是啊，很好用，多謝你謝謝不過總之不如說我偏激了我聽了大班不知為何我就會繼續一直聽下去但平時我很喜歡鄭家富但不知為何鄭家富一說 我轉台我以前不聽程樂但一聽鄭家富我就轉了聽李慧玲我完全不懂這個人你現在都沒得聽了現在都聽傍晚了其實都是好事的起碼今早我一聽耳母大班其實心裡不舒服聽見那邊又聽見說沒了慧玲都聽一下一聽到九點半又聽大班又很過癮 所以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又不是很討厭鄭家富但不知道是不是他一說可能我覺得鄭家富說的話我覺得我分析得比他更厲害我覺得他做議員可能好像說的話好像我經常覺得有點不是的我真的不討厭他我其實很喜歡他的不知道一聽他說的話的時候我覺得已經贏了你又不會喜歡那個人你又不會不喜歡聽他說的話但事實上我真的沒有說不喜歡他但我覺得他說的話很難他說因為他已經贏了我最不喜歡他就是經常頂著你說話我真的想鄭人聽但大班說的話你一說他一格你的時候我就大哥你不要插嘴說那麼多話你不跟我經常覺得你跟我林毓華就不同林毓華就扮蠢我覺得林毓華好過癮的林毓華經常扮蠢我覺得是一個風格挺過癮的有時特意在那裡扮傻給你罵我覺得林毓華哪裡那麼傻我覺得很可愛等於人家經常說 林毓華扮豬食老虎如果你們兩個好像他那樣你說他又頂你說但我經常在聽他很猛你收聲不要經常躲在大班我聽大班在說話你猛這樣經常插著嘴經常說完之後我經常你快點走快點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知我命大啦，即係，但我有時即係你，即係可能或者未咬合不到啊，即係變咗有好多時點解打聽啊大班嘅風格就係、是。就中意聽喂大佬，我就係已經好多時我哋聽唔到嗰時，其實聽下佢咁樣咧。 喂，咁你今朝咧大班未入嚟嘅時候，你有冇聽阿陳志雲啫？ 我冇聽啊，我就係、是、我其實我係冇興趣，因為聽、 哦 okay、 我聽大班嗰陣時候，我就已經冇、嗯、我從來都冇聽嗰邊。不過、嗯、有一段時間咧就冇咗阿大班啊死啦咁啊，又聽佢講下講下，唔知點解又好鬼悶咁，我走過去擰過嗰邊啊，成日聽你哋咁樣講，聽我咁樣，咦又聽下李慧玲鬧得係幾過癮喎，有時即係聽佢鬧下人咁樣，即係佢其實都唔係鬧得好犀利噶啦，但係即係總括嚟講都幾好啊，即係其實阿鄭家富都鬧噶，但係唔知點解佢鬧嗰種咧，我硬係就硬係。我覺得佢鬧嗰種，我覺得佢就唔知點解自己就唔係咁接受嗰種咁樣鬧，有時鬧我都好似為鬧而鬧咁樣。就其實大班鬧都係激過佢噶，但唔知點解又硬係。不過有時啲嘢就係可能我犯賤啦，唔知點解聽即係聽某一個人咁樣鬧就好地地，即係好似有啲人話我係中意聽黃宗文鬧啊，係嘛？即係嗰次我聽見啲人話叫阿大班，哎呀你同阿黃宗文啲咯，大佬你搞清楚一樣嘢，唔係阿黃旭，唔係大班。走去鬧下黃毓民啊嘛，因為我覺得大班佢覺得呢樣嘢幾好，喂，是其是非其非，即係話我針對事就唔係針對人，佢唔會因為咁樣，好似嗰時啊鬧下大舊嗰啲咁樣，咁佢唔會因為大舊咁啊唔俾阿大舊打電話入嚟啊，同其他人一樣有傾有講，即係佢大班都有撐佢一啲嘢嘅，即係話你做嗰件事啱我就撐，佢唔會因為呢個人我仲將凡呢個人講嘅，而家就唔係好似黃毓民嗰啲，凡係呢個人，好似只要大班講嘅。 我就一定對的，即是日鬧夜鬧，我覺得沒意思。所以我就是，所以我就那時候我都聽聽眾說的時候，他又不明白，他用心良苦，經常說有時候我都說，想想好像那邊他有罵，他有他原因的，他又不可以，就是投靠，好像突然間忽然變了這樣，但他始終有個小孩，有個姓被人鎖在上面，十年，但是他又要，很慘的，不要再說這件事， 今天在網上蔡先生有蔡先生有即刻有聽眾非常同意你的言論，非常好，這就是即時媒體跨平台的好處。不是，我們只是說都是說事實，等於好像我真的發誓我對鄭家富，不過我只不過就說不知為何他一說我就有一種意欲，我完全對他沒有任何意見，沒有任何的聲音，鄭家富，不過我公道講呢， 有些人聽了把聲音都覺得很嚇人，讓各有各聽眾，多謝你繼續收聽我們節目，多謝你。這個App真是挺好，又不用撥電話，一按就立即聽到，又可以一按又立即跟我們的直播室有個聯絡，甚至乎是可以真人露相都可以，多不多呢？這陣子多不多人用視像的電話跟我們聯絡聯繫？ 多，尤其是海外聽眾。 因為海外聽眾用我們的電話不用給長途電話錢，很清楚的，大家聽到的，所以有人不停說有幾樣東西我都借，因為是家事，可以慢慢談，你又有空，你不要謝家富經常掛著賺食。所以第一，我們的App其實現在我們播了兩個台之後，我們的聽眾呢 是多了一倍的。第二，我最好，沒有人跟我爭論，你不要跟我爭論，我講完所有東西給你聽。我家裡用PCCW的WiFi，我家裡由於地區影響，我還未去到最快速的，即是地區，還未有最快速的光纖。但我家裡聽D100一點問題都沒有，沒有人聽D100夠膽說多過我。 我家裡從早開到晚，我就用WiFi，現在就用以前就用這個Internet Radio， 因為現在多了兩個台，我Phase 2， 我現在就拿了個舊的iPad出來， iPad 1， 壞壞的了已經，就用來只是聽和看D100，就買了個 Bluetooth的喇叭， 由早聽到晚，一點問題都沒有。第二， 我的手提電話用的CSL 1010的，我電話從來沒問題，轉台也沒問題，我們的節目表又很清楚，在電話也有，有啊，所以我不知道聽眾不應該說不知道這件事，在Facebook也有，那如果你的人懵到自己看不到，就經常說我們的人有問題，就麻煩你了，你不要在那裡玩東西，我告訴你在玩東西的遲早，你知道你進不了我的Facebook，就知道我ban了你，就因為你在亂說，OK，也有些人不用幫我們說好話，說我們資源有問題，大家看開一點，我不知道你是反話還是好話，我們一點都沒問題。 我們資源當然有問題，是怎樣維持下去，但我們投資下去的基礎建設是非常好的，是全香港現在最先進、最有效率的，所以我們不需要妄自菲薄，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們有最好的技術、拍檔團隊，這個一點問題都沒有，所以大家就不要亂說了。所以我現在就將那個 尤其是這個叫Ken Wong的人，為什麼收不到自己有台， 只可以收到大聲台， 這是你的問題。 我現在就將Facebook這段東西刪掉了， 因為這些擺定在那裡搗亂的東西， 我刪，要不你就不清不楚， 浪費我的時間。 說得很清楚了，我們有兩個台， OK， 而是很清楚大家。 第二，我們是做電台的， Facebook 是給報，即是不要說應酬，作為一個互動的平台，但我們主要聽眾很多人是沒有Facebook 或者不上網的，他們只是想聽收音機，他們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們有個電話叫1831100，又可以打電話聽兩個台，所以再說我們有問題的人，就麻煩第一先檢視你自己本身的network， 又或者自己的裝置提供商你自己的裝置是否有問題當日我做立法會議員很多人都不記得了因為不是個人我選民我的地區辦事處我整了一個大牌出來我立法會議員選出來是就著監察香港政府和要進行立法的工作服務市民當然重要但有任何投訴先第一 我寫了一個口罩自己打電話去機構投訴他不受理的時候找當區區議員投訴當區區議員搞不定你才要找當區立法會議員你不要一來就來我辦公室我對不起我第一件事問你你自己投訴了沒有你為什麼不投訴是不是不懂或者我們幫你你有沒有跟區議員投訴啊然後你才找立法會議員同一道理你不要經常說這一百不行你搞定你自己的網絡先搞不定就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了我們電話旁邊還有很多位聽眾有一位黃先生早晨黃先生大班你好我是Ken <是>我想問你你聽我先說我看完你的東西你先收聲我不用跟你客氣你寫了一千字大約一千字 post在Facebook 第一你說六點鐘黃金的旋律 你不知道是兩台聯播的嗎? 我知道是兩台聯播那你還說什麼你又問為什麼自己有台聽不到大聲台聽不到你說什麼你聽我先說我現在讓你說了 我就設了在自己有台來聽的 我亦都是你member 我亦都跟你見過面的你們開放日那時候如果我不支持D100我都不會join你對不對我都想我台好的我昨天六點鐘我回到我剛剛趕到家裡我開了電腦是沒有聲的 我亦都沒有打算轉去大聲台來聽,我想著自己有台為什麼沒有聲音呢? 我才打一句話,為什麼沒有聲音問,其實我想問你們同事解答我而已 但是另外有些網友都說收不到的,不止我一個 你可以溫下看看,有個姓羅建恆 他都說沒有聲音我說大聲台有聽過媽媽又說沒有聲音現在輪到我說了我們昨天聽黃金的旋律即時聽超過一萬人我信你讓我先說我是其中一個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如果你說四個人有問題我問你我沒可能保證到你在出現的地區你的網絡是不是有問題你就不要說我們不行我不介意我只是想了解清楚為什麼我會沒有聲音我是用香港電訊的網絡的我在電腦聽收不到用你們櫃台的最新的APP這個高清來聽 都是沒有聲音不同Ken不如我這樣說我第一你就自己有我也見過你我知道你是誰我現在知道剛才我記得是你我為什麼要跟你說問題就是我們很多聽眾要求是很高的我們做的事就是說我們要滿足大多數我們的網絡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昨天是沒有故障的 第一件事我現在跟你說的第一件事不是問我們先是檢視自己的網絡你想想如果昨天六點鐘真的我們的網絡是有問題的你猜猜會不會是四個人或者五個人投訴呢大班你聽我說一句為什麼我按了去大聲台有聲呢又 那為什麼我用自己有台又有聲呢? 我又想問問你了 為什麼你即是告訴你自己有台昨天全部沒有人聽的 是全部人在大聲台聽的 當然是沒可能了你看回我的Facebook你分下看看有人都說大聲台聽加上幾個我經常跟你說不要看Facebook 你又說我在搞到Facebook亂了我很感謝你這一句話就用心說重心出發我多謝你提出來我告訴你那班人不知所謂我告訴你我們是有原因的 節目的Facebook,譬如你去風波的茶杯,或者風波裡的自由風,或者以前的怪獸俱樂部, 你知不知道它是獨立一個Facebook來的? 是, 那樣東西反映不到我們聽眾對我們的支持的, 所以我們又不是資源問題,是善於管理, 我們是將Facebook合併了它的, 你明白嗎? 合併了它之後呢, 是有效利用Facebook,跟聽眾, 跟Facebook使用者聯繫, 但當然,上個星期為何我需要改回去呢? 因為我是忽略了一件事的, 我們有錯一定改的, 就是因為發現呢, 怪獸撈鬆,跟怪獸, 不是怪獸, 盧漢撈鬆, 跟盧漢覆蓋, 兩個節目的聽眾是不同的, 是一封的都不一樣所以我就立刻分開去這個我們知道了之後我就改了它但我告訴你我也當眾說我是不喜歡我的節目主持人經過黃師傅事件之後在電台節目那裡批評自己的台不過譚長國也跟我說了不好意思我說沒所謂反過來其實呢 真的很亂的我很老實說你們說的例子我不喜歡人家說這些我喜歡人家舉例的譬如有很多東西沉底的沉底不是我們做的是Facebook做的譬如有時這些東西我在這個主頁見到我的分頁見不到哥哥你知不知道是Facebook這些東西是自己Facebook管的不是我們管的你知不知道譬如我有些東西你們在你們的D100主頁見到的 或者在某個節目的Facebook那裡又沒有了東西 那個問題就是Facebook管理的嘛 他將它去沉底嘛 第二件事,還有一件事 我都不怕說了Ken,我都不怕跟你說 你有空就上來找我聊一聊,喝杯茶 我告訴你一件事我們每個節目有不同的監製 好看的節目的監製本身是不是進取的 譬如昨天,鄺榮孫打電話給我 他說為何去到5點半 都未曾見到他們的節目那些照片放上去我們的主頁 那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監製有時可能他忙我都不好意思說其他東西了這個明白他自己不放上去你明白嗎各方面所以有些東西很多人都不明白每間公司有每間公司的問題存在的 我們不是做Facebook的 我們是電台來的我們最重要是保持節目的質素以及在播音的時候能夠服務到大多數在全世界有50萬人聽著D100的就不是為了看Facebook那些東西但Facebook給我們一些很好的意見你都看到我很重視的如果不是我不會怒氣我現在不會說話我又不會回覆你剛剛在網上有一朋友Ben他就說很多時候 你就知道這麼巧克力都是按鈕我試過幾次其實想吧其實我昨天在電腦就試過在手機也試過幾次都是沒有聲音我才打進去其實我不知道我都不會打如果是這樣你就應該如果兩樣都這麼巧合是不行的我想你要找過一個不同的位置可能是你是不是用同一個電訊服務還有一件事我提你你可不可以你有朋友電腦和手機是不同網絡的但是兩個都不行我打了上去另外有些自己有又打去都說收不到 你就應該打給其他自己有問他們有沒有問題，這個就是最好的、最客觀的做法。 所以為什麼大氣電波這麼值錢，有時候說硬件也有關係，裝置一下，大班，或者想想我不是針對你，我不是針對你，我是聽了河蟹台，對不對？我多謝你，亦都是施雅，想第二些朋友都聽到你們，我知道你愛之深責之切，你打來我很開心，而是昨天我寫下那時候有些網友就說， 上個星期都已經是大廳台聽到，然後就說我搞事，阿Ken，上個星期你聽不聽到？我上個星期就不是在家，所以我聽重溫，我就不知道，我告訴你為什麼，阿Ken，上星期已經是這樣安排，阿Ken不要這麼怒氣，我告訴你一件事，我為什麼要告訴你，我多謝你打電話來，也讓你不要怒氣，我都是有空你們找我聊天，因為你這樣放上去，你看到的，有很多人立即和應的，你明不明？ 但其中有些人呢，不是想這樣，我想解釋給你聽，其中有些人不是自己人來的，那些人不想搞鬼，乘機就在那裡撈東西，你明不明？其中怒氣就是那些人，我怒氣是那些，不是你，你記住這件事，我怒氣是你，我怒氣那些人立即說一句，是你在街上打架，就是這樣，有個人指著這個人， 這裡有閒街踩我，還跟我口水談，當然要旁邊那幾個，是啊，動過去吧，那就打架了，你明不明？你記住有這樣的人的，我們這裡，你明不明？我多謝你打電話來，很多人就在說天下無敵，但是叫做John你們就幫你，是咯，多謝你，不好意思，我就不是說你的，不過你打電話來我就很開心，OK？ 我認為這一百硬件的配套比所謂的主流，我承認的天下無敵，全香港，因為有事在，我想跟阿達伯，我希望你明白到愛之深責之切，我本來沒想過沒想到風煙給機會聽眾快遲就是你發聲，因為我覺得我想說打進來，我覺得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成立了，國安會，現在香港傳媒全部學了一步一步來。 我不想為了我們的爭拗在這裡，我希望大家團結，但阿達伯你明白，我愛之深責之切，我都是自己有，我講回公道說話，這100個單單下來之後本來初初就沒問題的，中間有一輪聲音沒問題，自己有個台，我希望你們技術人員仔細看，就那個TV那位，你按下去那個視像就不是去回自己的舞台的畫面， 就去大聲台的畫面，這個視像問題就是自己的，初初就沒問題的，現在就是視像自己有大聲台畫面，是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整合的問題，我們要留意一下，聲音沒問題的，還有一件事我想回應一個聽眾，他說阿細伯、阿鄭家富，我告訴你，你請專業人士來做DJ沒用的，不要聽，很沉悶，很胖，沒有聲音，我告訴你，任何一個律師的， 還有一個專業人士，就算你怎樣說話，專業人士也好，你是沒有聽眾聽，我告訴你是博士或者是讀大學，我可以這樣說，鄭家富除了民主黨做政治之外，鄭家富是一個很出色的DJ， 他很有魅力，很有character， 我覺得鄭家富呢，各個人的，有些人很憎我和林毓華的，即是沒所謂的。林毓華很聰明的，林 Sir 之前做節目，大家不在，就發揮自己才能，跟鄭家富。但是呢，在大家在這裡，他扮 扮下把位做下把位的角色 沒有下把的，這裡就這樣，他要襯托 鄭家富就雲佩斯拍了大班下來雙箭頭我希望拿來跟雲佩斯合作互相短傳雙子頭才好看，我覺得鄭家富其實是很好的，其實他很有魅力，很出色的，你這麼多律師來說，那麼多專人來說做些專不好聽的，為什麼有些人覺得請這麼多專人士未必有用的，因為好像鄭家富那樣，他很有魅力，很有認同感。 麥小姐你好，早晨，大班，你好，是，剛才我聽到那個廣州的蔡先生說的一些話，其實我都不認同他的，我很喜歡聽你和鄭家富聊天，不是那天麥我們吵架來的，小事，我也有聽，我也有聽，那有什麼吵架，我直接笑到掰嘴了，吵架沒什麼的，大家有不同意見，當然要辯護的，辯論的，對嗎？其實大班，你每次說話，我給我感覺你都是說反話的。 <笑>我說的是這麼多，多謝你啊，多謝麥小姐的電話。今天我們晚上又有風波裡的自由風，我們就還有很多話題我們還沒說完的，現在電話旁邊有位李先生。喂，早晨啊，大班，早晨啊，林伯， 早晨，早晨。 喂，早晨啊，喂，我有個問題啊。 好啊。 現在那個六八九呢，說那個三支頻譜 拍賣影響到你們嗎？其實我們做人是很公道的，你記得政府在不發牌，多謝提出這個話題，我們有些同事都不明白，當講到電視發牌，你看到的，這個行政會，這個所謂陪審團，他就說不想商業競爭而令到一家台倒閉，所以就只限發兩個牌，不發三個牌，就等得本來五家電資台就限於四家。然後廣電局的主席何沛謙資深大律師就出來，廣電局出來，不是他出來，就說廣電局從來沒有考慮市場競爭，他真是從 淘汰的方面，即是从来没有考虑到营办商现有营办商发多个牌对他们引起的竞争而令到他们倒闭，这个他们是从不考虑的，他只是考虑到符不符合资格的人去申请。那你看到何沛谦作为广电局，他的立场很清楚的，他是完全开放的态度和讲竞争的，当他讲到去这个 無線電話市場的時候，他亦都是用同一個標準，你明白嗎？所以這件事我雖然不同意，我都支持何沛謙的，支持廣電局的。其實現在硬要將那個牌抽出來，其實你應該將你那個電腦刪了音。 我們現在有聽了兩重聲。 這樣啊，因為我不是啊，我是用那個免提的。 哦，你用免提啊？哦，OK。係啊，係啊。你可唔可以熄咗嗰個我哋嗰個唔係啊？你熄咗？ 我唔用個免提啊，你等等啊。 OK，OK，係係係啦，唔用免提。唔係，而家會唔會？啊，而家好好多啦，我如果唔係，我聽翻我自己把聲啊。所以你睇到電管呢個所謂電信局咧，就何沛謙領導之下咧，佢哋係好簡單，佢哋淨係睇市場開放市場競爭嘅啫。呢個就電。 現在目前電管局他們的立場，這個我們支持他支持他那種一貫的作風，所謂consistent，他沒有雙重標準的。但是說到電訊那裡，其實有個問題出現了，其實現在那些牌照持有人，當他們拿牌的時候，政府是叫他們投資了很大量的資金來基建的。現在我們那個，大家都知道， 在市場也有競爭，是未出現壟斷的，所以現在大家還可以享有，在香港來說，其實那個無限上網所收的費用是很便宜的，便宜過美國和便宜過很多地方的。但是這次電管局就說要拿了，硬在他們的頻譜抽回三分之一出來拿來拍賣。 開放給大家都知道是給中電訊的，即是中移動。我就反對的，但我又尊重港電局的決定，因為當我支持他在發牌事件的立場，我不可以在，那你就輸打贏要，但其實我們都可以有選擇的，其實我覺得政府如果好像梁振英那樣，他又應該一貫徹始終，你在電視那裡怕人倒閉，又怕影響這樣那樣，為什麼你在電訊市場你不用這種標準呢？所以就看他的雙重標準在那裡，因為父母是大媽嬸。 有影響的，我很擔心將來無限上網貴了之後會影響我們的聽眾，但不用擔心，因為聽收音機是用聽D100，聽網上電台用的容量是很低的，你不要說是看電視就可以了，盡量用Wi-Fi。 如果有Wi-Fi的地方你就不會用到這些數據，將流動數據的流動性降低，老實說你就算出街，不要用電話上網，用電話上網是用你很多數據的，其實你想想做生意的人才用電話上網，盡量少用，譬如在家吃飯，我講一個例子，很多人在家想吃飯看戲，不是喜歡上網，那些什麼Open Rise 什麼movie的apps，甚至坐地鐵、巴士都上網，你就不要中壞了，不要用手機上，先在Wi-Fi在家用Wi-Fi上去，甚至打電話問了，你不要濫用那個數據，唯有這樣，你問我，但我希望中移動進來之後，最好就打餐死，抱著一起死，當然CTI，那就最好了。 另外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問大班，現在我去阿信屋還拿不拿到那些表格？ 表未有，我們遲些會有新的，其實就來由我又被人罵說我們變了，我們就來有些變動的，12月，因為我們開始收費的時候，有些節目我們現在在試的，如果不好的我們就要刪的，另外當我們收費的時候，我們會有些改變了我們那個整個D100 即是我和摩斯現在在談整個營商的所謂business model 那個模式的模式，那我好啊，新的一個月，多謝，其實挺好的，臨了話，不如這樣，我們每逢10點後繼續做一個小時包括跟聽眾說D100的事，永遠就會將準確的訊息，由我和你，你是作為台長，我是作為創辦人，將這個再不合理，找了摩斯進來，任何一個部門，關於技術的就找一個技術的人進來，關於服務的找一個服務的人進來。 即是當年好像電視台的K100，這個就叫D100，即是風波裡的D100，沒問題。現在電話旁邊有林先生，你好。早晨大班，早晨林伯，我始終能夠覺得兩位是最佳拍檔，硬是我覺得你們之前分開了的話，味道硬是差很遠，始終我的<笑> 有默契，由95年做到封咪04年，差不多10年，之前我們有做過一個節目叫做高談闊論，再加上林毓華的人，他有大家認識了這麼多年，我回香港第一個認識的朋友，我盲公竹。 咁多年大家有個了解咯，大班搞雜誌啊，搞其他嘢我都有喺啲，乜女都有份嘅，咁啊，所以大家個認識深，同林毓華個人咧就唔介意人話去嘅，咁啊鄭家富比較介意啲嘅呢個事實，佢而家冇啊激佢第10點鐘留喺度咯，但係而家我哋想聽翻要聽翻音樂啦，聽翻我哋嗰個 原本嘅節目啊， 停不了的 金曲啊， 金曲係 D100。